第158集，我会永远不再放手。洛伊的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大概是他的动作牵动了伤口。温小辉静静地看着他调整了一个容易对话的姿势。 那天在船上发生了什么事？ 我的人在水下潜伏着，你一走他们就上来了，还带了长形药的东西。 然后呢？ 我们在船上交易，他终止了炸弹程序，他拿了东西先离船，把属下留在船上阻止我们去追他。但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他想把我们都炸死。他一离船我们就打了起来，我和我的人跳船了，长行一走出爆炸范围就启动了炸弹，我们都被炸伤了，后来被救上了岸。 洛伊说起那一晚的惊魂种种，口气却平静的像是在说天气。 那长行呢？他还活着？ 只要他去泰国领取他户头上的钱，就会立刻被捕，只是时间问题。 这都是你计划好的吧？你早就决定要炸死。 我不知道自己会真死还是假死，我只知道我会在你面前消失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干这种事？ 洛伊偏头看着他，目光扫过他脸上的每一寸皮肤，他的神态有些虚弱，但目光却很灼热。 我答应过你，不会再逼你，让你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说过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放不开你。所以 就死吗？ 洛伊勉强扯了扯嘴角，似乎想笑一下，可眼圈却红了。 要是我没死，我就当个幽灵，偷偷在你周围保护你。我想有一天我会看到你露出真心的笑容，哪怕那笑容不是为我。 洛伊，你这个疯子。 可是真的很难。 洛伊紧紧闭上了眼睛，表情有些扭曲。 我还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想看到你，忍不住去找你，跟着你。看到你过得不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我要怎么过得好？你就这样死了，怎么过得好？你知不知道，没有你我…… 温小辉说到痛处，正恨不得打死洛伊。洛伊强撑着身体凑过来抱住了他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辉哥，我做不到，我不想死，不想去没有你的地方，不想把你让给黎硕或者任何人。 洛伊，别装了，现在的结果不就是你一步步铺垫好的吗？ 洛伊怔住了。 咱们相识相知这么多年，我要是还不了解你，也白遭那么多罪了。 温小辉轻轻推开洛伊。 你猜到了吗？你猜到我会因为你的死而痛苦吗？你故意要下这一剂猛药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感情，对吧？ 不是。 你在背地里看着我痛苦万分，心里很得意吧？一切都照你希望的剧情发展。 温小辉说着说着，竟然感觉背脊发寒。这样的爱是该让人感动，还是该让人毛骨悚然？ 不是，不是的。 那是什么？ 去公园的那天，是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能下床。 洛伊鼻头发红，眼泪盈满了眼眶。 如果 如果没有了我，你能慢慢恢复，慢慢好起来，我会永远不打扰你。 如果我不能呢？ 我会永远不再放手。 洛伊按住他的后脑勺，堵住了他的唇。温小辉僵直着背，任洛伊的嘴唇摩挲着他的那柔软的微微湿润的触感，跟记忆中完全一样，甚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温柔。温小辉胸中生出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，他反客为主，一把按住洛伊的肩膀，将他压倒在床上，粗暴地啃咬吸吮他的嘴唇。洛伊瞪大了眼睛，短暂的怔愣过后回以更热烈的亲吻，唇齿间交错着一丝血腥味。他们在发泄，也在占有，他们用仿佛要把对方生吞进去的力道来进行一个亲吻，这个吻透着绝望的味道。洛伊闷哼一声，温小辉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压到他的肩膀了。两人气喘吁吁地凝视着对方。温小辉咬了咬嘴唇，他想起来，却被洛伊一把抓住，深邃的眼睛直盯进他瞳眸深处，有什么情绪呼之欲出。温小辉看着他，看着这张日夜萦绕在他脑海中的脸，眼泪如线一般掉了下来。 洛伊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？ 洛伊用指腹拂去他的眼泪。 我知道， 我以为你死了，以为你死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反复说你喜欢我，为什么对我比谁都狠？ 温小辉虚软地趴在洛伊身上，痛哭失声。 为什么？你得意吗？只是你骗我，利用我，用假死来试探我，最后只是证明你赢了。你个畜生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要喜欢我？为什么我要认识你？ 洛伊紧抱住那单薄的身体，哪怕伤口战裂也丝毫无知觉，心脏的疼痛早已盖过了一切。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卑鄙、最狠毒的人，他唯独不想伤害的，就是怀里这个人。可他从来没有做到过，他甚至不敢再说对不起。这样脆弱的三个字，不足以弥补万分之一。温小慧哭得不能自已，眼泪宣泄着长久以来的痛苦和悲愤。洛伊给他的这种扭曲的、偏执的爱情，已经占据了他的生命，他再也没有余地留给别人了。算计到最后，骗到最后，他发现他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像洛伊这样伤他，但也一定不会有人像洛伊这样爱他。他恨着洛伊，他也爱着。这样刻骨铭心的感情，遭遇一次便是一辈子。他累了，累到不想再去纠结对错得失，只想获得一点平静和快乐。如果把这些重担都抛弃，他就能舒服地活着，哪怕是苟且地活着，他也认了。他哭了很久很久，差点趴在洛伊身上睡着了，直到他感觉洛伊的呼吸有些沉重，他这才想起来洛伊还受着伤。他撑起身体，看见洛伊脸色苍白。 叫医生吗？ 你比什么药都管用。 温小辉抹掉眼泪，还是按了铃。医生带着护士走了进来，帮他检查身体。洛毅始终看着温小辉，好像怕一眨眼人就会不见了。罗瑞也进来了，站在温小辉身旁，悄悄握住了他的手。他直勾勾地看着洛毅，眼神复杂。温小辉也握紧他的手，那手真软，像小姑娘的。 谢谢。不谢。 他的伤很重，现在刚刚开始愈合，你们不要随便进入病房打扰病人。 温小辉的心揪了一下，他朝洛毅点点头，拉着罗瑞退出去了。正巧曹海从电梯里走出来，和他们打了个照面。曹海看着温小辉哭得红肿的眼睛，叹了口气： 哎，我这辈子没见过比你们更多灾多难的。 洛毅的伤怎么样了？ 爆炸的时候穿体碎片插入了身体，幸好有肋骨挡着，不然就把胃刺穿了。伤虽然不致命，但也很严重，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接受治疗。好在他身体强壮，恢复得比常人快很多。 洛毅是我见过最疯狂的人，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，他确实在拿自己的命赌你会不会对他还有一点感情。如果他死了，你欢天喜地地去迎接新生活了，那我估计他就真的活不久了。哎呀，这种情圣真是够可怕的。 你一直是他的帮凶，你也很可怕。 我是逼不得已的。对，我拿了洛毅的钱，洛毅也拿了我的把柄，所以我必须给他卖命。幸好长行跑了，否则收拾完洛毅，下一个肯定是我。 你们没一个好东西。 这倒是实话。我想劝你一句，无论是出于愧疚还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，总之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印象一直挺好的。我想劝你，长行跑了，洛毅现在要什么有什么，年轻漂亮有钱，还要死要活的喜欢你。你如果能不计前嫌，你也会要什么有什么。人活着现实一点，不要老跟自己过不去，你说是不是？ 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。 别不服气，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，就会发现世上没有任何事可以尽如人意，能让你满意一半就好好享受吧。洛毅没死，洛毅要是真的死了，你连恨都找不着人说。 他一定给了你不少钱。